祝生意平等，群起将所信的证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。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， 那里有更美风景，人民都可以，人民都可以得胜。 myradio.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。 各位观众有礼，而家又到咗粤智会唐文嘅时间啦。细佬系曾卓文，今日我哋嘅论题系九二八先至会走出嚟。先至嘅正写系先始，俗写系至道嘅至，意思呢就系方也，才也。举个例，2016年8月5号晚，金钟天马公园，香港民族党举行的捍卫民主香港独立晚会，本土民主前线梁天琦话：点解我哋要当权者网开一面呢？点解我哋要北京政府有一丝善念，知道香港人其实唔系谂住颠覆国家噶，只不过想要权力之嘛，只不过想要民主之嘛，而开启呢个民主嘅改革呢？我哋就系唔相信呢一样嘢。九二六、九二八、1130，我哋先至会走出嚟，从下而上向政府施压。又举个例，2016年8月8号，《东方日报》旗子观澜突破，确认突破先至入市。虽然上周五晚美国公布的就业数据理想，但是恒指徘徊在21,000至22,000点之间，走势飘忽，吹着无定向风。即使棋子玩家不想左一巴右一巴，都是等高位横行区确认突破至算。先讲稳下平升，先后也苏前撤，由苏战撤，康熙字典先唐稳正稳苏前撤，习稳稳会萧前撤，说文解字先前进也，此广稳上升初也狮子撤。举个例，2011年7月19号 Yahoo 新闻香港陈云三文字，某些大学毕业生的中文上，虚词加辅助动词才能是北方白话，用粤语是先此能够，转音为先至能够，文言是此可以方可以，此可方可，此和方呢在古文里面相通的，由此转出才能够才能的北方白话。我童年听过老一辈的元朗人讲广东话，仍然有此可以先可以的古老白话，现在一般讲先得，先得呢就是先此得的简短版本。曾卓文案先此近义相通重叠，加重语气，此和字呢都是失擦音，分别只在乎送气与否，韵母又相同，声调接近，所以容易音转。又举个例，李少云1962年赞曲万恶淫为首之黑食，新马师曾吴君丽原唱，福心呢好心呢，可怜下呢个盲眼嘅黑儿仔啦。咦，雨亮啊，个黑衣仔系陈公子嚟噶，系咩？咁快啲叫醒佢先至讲啦。哦，陈公子，陈公子，你系边个啊？乜你唔认得我咩？我小姐，我盲噶。我看不到的。我举个例，黄沾1981年填词，饮胜顾家辉作曲，郑少秋原唱， 任性敢自省，倒晒落土先自省，任性先算醒，杯莫停声。任性一次醒，今晚尽兴杯邀请，任性一遇清，敢自尽情声。人人确系高兴，大众叫弟夫兴，饮到连埋情，你点可以成声？此可续写，自可鼓励如下：庄子禅谈天下之圣法，而闻此可与论矣。论语子曰：次也，此可与言师而已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列子周穆王之幻化之不易生死也，此可与学幻矣。管子行功乃北伐令之遇山戎，故问管仲曰：将何行？管仲对曰：君教诸侯为民罪食，诸侯之兵不足者，君助之法，如此则此可以加政矣。通典彼是寡言，农工相重，此可以省利源，此可以安黎庶矣。管忧闻大愿和尚顺世三首，恶鬼月中哭，从含雪刺辉，直须闻五色，此可立高碑。太平御览，凡料敌者，料其彼我之形，定乎得失之计，此可出兵而决于胜负矣。此德俗称智德。古例近例如下：墨子节葬下，今又禁止视上帝鬼神，为政若此，上帝鬼神此德从上，苦之曰：我有是人也，与无是人也，孰如？列子皇帝自吾之是夫子有若人也，三年之后，心不敢念是非，口不敢言利害，此得夫子一免而已。东观汉记邓如：天下郡国如是，我乃此得一处，轻言天下不足定，何也？水经注河水：汉武帝闻大院有天马，遣李广利佛之，此得此马，有国为奇。韦渠谋杂歌谣词：奉算文初定，龙泥印已开，何须生羽翼，此得上瑶台啊。四书将句杂注：盖圣门教不立等，子贡自是此得闻之而叹其美也。诸子语类：天子是一个大底物，虽是带着心肠看他此德。西游记念念在心求正果，今朝此德见如来。吴一笑1947年赞曲卖肉养孤儿，张月儿张雪英原唱：我把你个负心郎，你个无情鬼，哎呀，阿妈发起神经嚟添，你绝爱而情，忍心将我来抛弃，我恨不得食你的肉，寝你的皮啊！阿妈，你指住我嚟闹做乜嘢嘅啫？估唔到天涯海角亦有相会之期，我怒火如焚，誓要将你个薄幸郎嚟咬死！阿妈，你咪追住我嚟咬至得噶嘛？我是彭儿嚟嘅咋？哦。又知见彭儿带泪企在我身边嚟，忍不住老泪中横，只为我有满腔冤屈气啊！